肯尼亞的代表在聯合國的發言，他向前看，因此他的立場基本上就是一種很理性的去善述他們領追求現在的不公平，走向公平發展我們的未來，好過不斷去矯前以前。他這個立場的講法多少呢，回頭就是會持同俄羅斯這個烏克蘭的問題的不同的立場的善述的，但我就覺得不緊要的。聯合國嘛，就是讓大家各抒己見，他們的確有這樣想，那就是他們的善述。但是我就覺得在最近這場衝突裡面呢，基本上在我們接近或者在西方範圍裏面，受西方傳統教育的範圍裏面，受西方傳統意識影響的範圍裏面，基本上就全部都是美國的觀點，就是清一色就認為俄羅斯踩過界。那這裡呢有兩個最主要的人物呢，我覺得理應我們那些看新聞看整個世界發展的世界人民是應該要聽一聽，不要只是聽一方面動用他的宣傳機器，他的大量的這個傳播機器所傳出來的是和非。這個跟我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的時候看朝鮮戰爭的時候的感覺是一樣的。如果你看什麼報紙，你就美國是是，看什麼報紙美國就是非，我覺得這些呢都可能是事實的某一方面。所以我覺得既然我說了肯亞的這個駐聯合國代表的立場，我想都抽一些在2月24日俄國在邊界度採取特殊軍事行動的時候，他在21日的電視講話，我就覺得呢是值得我們呢即稍微注意一下。我不知道香港人有多少有留意普京的這個向他的同胞講話，他這裡我抽一些，當然不能夠很詳細地講，因為他萬幾次而且是個幾鐘頭，他首先就講這個關於這件事對我們的國家的重要性，對我們的面向的那些烏克蘭的同胞，他用烏克蘭的同胞呢，即是他是站在歷史的立場，烏克蘭是很多很多俄國人，尤其是東烏呢基本上就是俄裔為主的，另外所有工業重工業裡面很多東西都是俄國人在這裡的，當然烏克蘭有很多都是俄裔的，所以呢他的立場就是兩邊都是我的同胞。他說頓巴斯地區的局勢變得現在這麼嚴峻，演變成這個這樣的環境，我選擇了直接跟我的國民講話，不單是為了評估正在發生的事態，而且也是為了告訴大家事態的可能進一步惡化，我會做出什麼決定。這個是2月21日在全俄羅斯的電視，也都當然烏克蘭都收到的。他說我再強調一遍，烏克蘭對於我們來說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鄰國，烏克蘭是我們自己的歷史，是我們的文化，是我們的精神空間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他不單止是我們的同事，是我們的朋友，是我們的同志，是我們的好朋友，還跟我們個個都有很多血緣的親人的關係。他就用了很多的篇幅去敘述烏克蘭的歷史，但我就覺得值得要講的，他提出一個俄國建立了蘇聯之後怎樣將這個基輔羅斯切開了，而呢烏克蘭就成為一個地區，但都是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家庭裏面。咁啊，呢一個咁嘅決定，即係將烏克蘭唔放喺俄國裏面，而作為一個獨立嘅地區嚟講咧，佢話 到1991年，即係話上個世紀1991年嘅時候，所引出嚟嘅問題就更加係暴露無遺啦。咁佢所講嘅呢個就係描述整個蘇聯組成、發展、瓦解所造成嘅今日嘅烏克蘭嘅問題。咁佢尤其是就直接去譴責，佢話點解喺蘇聯瓦解嘅時候，會有咁瘋狂嘅領袖，會將咁重要嘅核武、核建設、核工廠、軍事造船、軍事工業所有嘅嘢、飛機、飛機零件嘅烏克蘭，會成為一個離開俄國嘅一個國家？嗱，請大家注意呢度咧，係即係話係承認咗俄烏咧已經係兩個國家，係有咗邊界嘅。嗱，咁所以呢一度嚟講咧，我哋如果睇翻肯亞嘅嗰個代表講法咧，嚇佢係主張唔好向後看啦，啊而家係有個邊界向前看，點樣共同建設、共同搞好佢啦？咁呢個係非洲而家嘅立場。但係呢位普京先生咧就好清楚咁去強調，佢話我哋要求嘅烏克蘭唔係要佢歸翻我哋俄羅斯，佢繼續可以係一個獨立國。我哋只係要求三點：第一點，保持中立，唔好成為北約對付我哋嘅地方嘅一個陣地。咁佢咧將所有北約喺嗰度啊嘅力量啊，就攞曬出嚟咧，逐樣逐樣咁話點解佢哋面臨住咁大嘅危險。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普京的讲话呢有兩個講法又好特別嘅，佢話烏克蘭收咗俄國歷史上近呢百幾年兩份大嫁妝，一份嗱佢用嫁妝，我唔知係咪英文中文點翻譯嚇，用呢個字眼喎。佢話一批係古舊俄羅斯，由彼得大帝到葉卡捷琳尼羅女王，佢哋所建設嘅烏克蘭。今日的大城市基辅大都会全部都是俄国的时候基辅罗斯的时候建立出来的一个美丽的这个乌克兰。他说这一批嫁妆就是俄罗斯留给乌克兰的。他说第二呢就收了苏联时期给他的一批大嫁妆，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所有的造船厂，所有的飛機廠、核工廠、鋼鐵廠，冚唪唥都係由嗰陣時咧就開始流落嚟嘅。咁佢話所有呢啲嘢，而家變成咩咧？美國部署喺烏克蘭嘅所有外國顧問，所謂 NGO 非營利組織，同埋各種美國嘅網絡機構、北約嘅機構嚟管理，而所有嘅嘢都係面對住。烏克蘭嘅，咁佢啊談到佢嘅處境啊，譬如佢話就講最近一個東正教嘅問題會搞到有咁大嘅震撼，就係因為咧烏克蘭嘅東正教嘅教會認為自己係屬於莫斯科教區，而咧烏克蘭政府唔承認佢係莫斯科教區。佢應該係獨立嘅教區。好啦，咁即係話 东正教的系统和乌克兰的政府系统又产生了很多冲突。譬如说乌克兰开始驱逐俄罗斯语言，将俄语驱逐出学校，驱逐出所有公共领域，甚至所有的普通商店都不准写俄文。这些呢是会造成呢所有俄国人在乌克兰呢都是外人了。嗱，咁呢度咧又係形成咗咧好混亂嘅情況。佢話我哋面臨住巨大嘅喺嗰度嘅被驅趕，但呢啲地方係我哋一向幾百年嚟我哋建立嘅。嗱，咁呢度講到教會問題啦，咁又講到克里米亞，佢話克里米亞半島嘅居民做出咗佢哋嘅選擇，佢哋願意歸翻俄羅斯成為一體。嗱，各位要注意一下。几次的世界大战和欧洲的局部战争，一两百年前两百年前都是的，都是克里米亚问题。克里米亚一直都是欧洲的火药库来的。我认识俄罗斯，认识乌克兰，认识克里米亚，就是在读苏联时期的小说描述到旧俄的那个历史环境的变化，几乎每一本小说除了这个讲西伯利亚放逐那本小说之外，全部都是描写这一部分的，即是都是描写克里米亚附近所发生的事情。甚至我在小路仔的时候看的一本苏联小说，讲一个妈妈带着个孙去这个乌克兰，咁坐黑海舰队的战舰，他们车他去敖德萨去参观。咁我的认知呢都在那些苏联史书里面认知乌克兰、认知克里米亚半岛的。咁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面呢，他们的纠结呢是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他说现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控制的地方、渗透的地方。他说基本上是全面地要驱逐俄国人民、俄国的宗教、俄国的文化、俄国的语言、俄国的一切一切的生活方式。他说这些这样情况，他说有在2021年3月乌克兰通过了一项新的军事战略。他说这份文件几乎完全是关于和俄罗斯对抗，怎样引入外国卷入我们国家的冲突。他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怎么不可以负责任地跟我们的国民说这些问题一路逼到埋来。他说所以我是希望能够稳定俄乌之间的关系。他又说到，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乌克兰将会制造自己的核武器，这个已经不是空谈，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乌克兰确实拥有苏联时期的技术，运载这类武器的所有载具，制造这类武器的飞机、飞弹，以及同样由苏联设计的原点 U 战术导弹，它的射程全部都可以指向俄罗斯、指向莫斯科、指向圣彼得堡、指向我们所有的重要的城市。他说乌克兰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世界局势、欧洲局势，尤其是对我们、对俄罗斯而言，这个危险的出现不是现在，因为一定有一种力量想借用乌克兰来造成欧洲的大乱的。如果你看看现在所有的武器系统，每一样东西怎样针对着我们俄罗斯，他说乌克兰的军队的指挥权、控制系统已经是北约系统融合在一起，意味着北约总部可以对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每个小队甚至单位行使指挥权。他很详细、很详细描述了北约、美军、美国在乌克兰做了些什么事，怎样导致今日的局势的极度紧张的情况。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为什么美国认为我不需要参战，因为我一派军队去就美俄会冲突，就世界大战。咁而家想打嘅咩呢？就是代理人战争。嗱，呢啲战争使我谂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嘅朝鲜战争，中国 對美國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中國在這個越南戰爭裏面的時候同樣是對付代理人戰爭，都不是後面的人出面，而是呢當地的力量出面的。嗱，呢種情況咧，亞洲早已領教過。佢話我哋嘅歐洲嘅盟友，佢將歐洲嘅法德咧睇為係朋友，係盟友。佢話佢哋個個都知道呢種前景嘅所有風險，不過佢哋不得不屈從佢哋嘅大美國老大哥嘅意志，嚇。美國人只是利用距離推行明顯的反俄政策。為什麼要反俄呢？因為歐洲最大的國家是俄羅斯，所以傳統的歐洲英、法、德、俄，不要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弱的國家，也不要說中歐那些小國，也不要說北歐的那些小國，英、法、德、俄就是所謂歐洲。啊，那這個這樣的情況，歐洲的這個狀態，在美國未出世的時候，歐洲已經是這個狀態。所以他這篇講話又講到，他說在1990年在討論德國統一問題的時候，美國向當時的蘇聯的領導人承諾，北約的管轄權或者軍事存在不會向東延伸一寸，而且德國的統一不會導致作為軍事組織的北約向東延伸。現在整個歐洲產生了歷史延留下來的恐俄症，結果就引出現在北約歐洲的問題。美國為什麼要驅趕俄羅斯離開呢？因為有俄羅斯的歐洲就是一個獨立自主強大的歐洲。嗱，話呢度係牽涉到對歐洲嘅嗰個引導管理同埋推動影響嘅問題。嗱，咁我諗大家都會知道而家嘅地緣政治嘅形勢所形成嘅問題嘅複雜性，係在於美國要驅趕一個歐洲大國俄羅斯離開歐洲，要掹走英國佢嘅小兄弟離開歐洲，一切就係為咗佢能夠繼續通過北約控制住歐洲。如果通過北約控制住歐洲，就要引出呢種衝突。有呢種衝突，法德就要俯首聽命。所以你哋就會明白而家點解環境係咁樣。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话，临时失业支援计划至今已经有大约179,000人申请，数字是预期之内。当局希望在市民提交申请之后，大约3至4星期之后发放资助，甚至争取在3星期之内做到。何佩玲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对于一些没有失业证明或者没有强积金记录的散工怎样申请，他说市民可以在网上提交申述书，网上亦都有范本，但强调申请人有责任提交真实的资料，否则会有刑责。当局会每宗个案处理，亦都会作抽查，但不会为难申请人，会宽松处理。海关从一个由哥斯达黎加经海运到香港，报称载有变压器的货柜之中，发现120公斤砖状怀疑可卡因毒品，市值1.1亿港元。拘捕两男一女，其中两名男子是分别14和15岁的学生。海关话，早前根据情报锁定涉事货柜，利用 X 光机检查变压器的时候，发现有可疑，尝试打开，但是变压器体积大，封口坚固，入面亦都注满油，而在打开货柜之后，仍然有金属板覆盖。海关人员花大约10小时打开之后，入面有10个铁箱，共100块砖状怀疑可卡因，每块大约1.2公斤。海关之后将变压器还原放入货柜，并且展开监控。物流公司其后提取，期间多次转换存放的场地。最后两名男子到新田一个空地接签收的时候被当场拘捕。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俄罗斯卡巴斯基实验室、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和中国移动国际美国有限公司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黑名单。根据文件，委员会根据安全可信通讯网路法列出对美国国安构成威胁的电信设备与服务制造商名单。委员会去年将华为和中兴通讯等5间中国公司列入首批黑名单，卡巴斯基实验室就是首间被列入黑名单的俄罗斯公司。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卡巴斯基否认是俄罗斯政府的工具，又对有关决定感到失望，声称这个是政治决定。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未有即时回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批评是美方滥用国家力量，在没有事实根据的状况之下再次恶意攻击中国电信商，美方应该立即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亦都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企的合法权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对俄罗斯部队进行了强而有力的打击，过去一星期敌人损失惨重，至今有16,000名俄军被杀。俄罗斯早前就表示有1,351名俄军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今晚是渐转吹清劲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凉，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一和星期二清凉，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熟悉呢两百几年过去嘅欧洲历史，英、法、德、俄、意、西班牙、葡萄牙、北欧所有之间来来往往、你来我往，佢哋嘅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系如此一个欧洲。咁所以，如果话真系要将俄罗斯彻底拱出去，咁请问俄罗斯可以系亚洲人嘅样咩？可以系亚洲嘅俄罗斯咩？俄罗斯所有人嘅印象、历史嘅印象都系欧洲人。嗱，咁呢个问题嘅复杂性就系造成咗咧，而家我哋卷入咗呢个复杂，所以。讲完普京的立场之后呢，我就觉得要讲一下我们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王毅外长在3月7号在两会之后对记者的提问，讲到乌克兰局势、中俄关系、中美关系、台海局势，这个记者会呢是非常重要的记者会。我不想讲得太长的引述王外长的讲话，我总的印象是几样。第一，中美关系，中国不想跟美国对抗，想同向同步共同发展。但是美国，我估计在五至十年内不会接受中国这个和平的好意，他一定繼續製造很多麻煩嚟牽制中國，阻礙中國的成長和發展。但是呢一個咁嘅戰略目標，可以講話絕對達唔到。我是一個香港人，呢幾十年從我64年前開始參與社會的活動，了解社會、增長知識，成個青年人的時候。睇住我哋嘅國家一路到現在，係歷史上我哋嘅感覺上、我哋嘅物質上各方面係最強盛嘅時代。中國嘅政策一定係唔參與任何呢啲咁嘅對峙，盡量做好自己嘅本業，盡量做好自己嘅國家，盡量滿足人民嘅需要。我哋嘅目標係建立。短期目標就是第二個100年，即是建國100周年。另外要爭取今後的300年，最少一個長治久安的中國。因為我們中國已經在前個世紀、再前個世紀弱得太久，人民窮得太厲害。我們失去了一個文明古國在世界上應有的尊重和地位。因此要做到這一點，一定要埋頭苦幹，獨立自主，不去任何的大出头。老实讲，今日的习主席的所谓出头根本只是自保，保住中国能够埋头苦干，发展自己，发展法治，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中国的社会和政府。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二三百年是人民的期待。没有几代人、十代人的强盛，中国不会呢人民會覺得舒服的。我們現在仲是處於隨時可以反貧的時候，甚至包括自己的國家。如果稍一外交上、軍事上處理不善，中了美國的節奏，真的跟他很多東西我們捲埋入去，包括日本問題、釣魚島問題、東海問題、台灣問題，我們要非常謹慎。我哋嘅國家嘅原則就係我哋不惹事，但係我哋不能怕事。如果怕事，我哋一定俾人拖落水，毀滅我哋要走向現代化嘅呢個進程。 画面说痛，尽量停留。你要。 散走的那秒，由我去偷我，无用被抱失等救，呆望你处忧，一切记忆和眼泪都流。你试过给我幸福与酒，转眼让我跪地里洗伤口，全身伤透再做。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王毅外长很清晰地告诉世界，我们不想跟美国斗，我们想跟美国和，共同发展。但是看来美国的战略是要用他的节奏牵制中国，压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因为过去的历史，一个大国的崛起多数是通过战争打败另一个前身的大国，但是中国不想出现这个情况，我们想和平复兴、和平崛起。这个所需要的，一个就做好内政，一个就做好合理策略的稳健的外交。所以在中美问题上面，有些人会觉得中国似乎对美国是很低声下气，确实如此。如果你回顾一下二十几年前的南斯拉夫炸我们大使馆的事件，二十年前的王伟撞机事件，直到最近美国在南中国海的种种的演习，他的 F-35S 那个隐形战斗机沉咗在南中国海某个地方，大概3800米深的地方，最近3月2号捞翻上嚟啦，哦，咁啊，连埋啲导弹。嗱，喺中国嘅海域肆无忌惮地演习，甚至出呢样事出嗰样事，中国基本上都持一种后退嘅态度。我哋中国只系话，我哋对于呢只 F-35S 冇兴趣，即系我哋唔会同你抢。嗱，你想下，如果中国真系要硬碰，就可以在那度咧发生战争噶啦，所以无论是南海问题，无论是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美国都是处处进逼、处处挑衅你，逼你在我哋未应该有的行动的时候做出我哋的行动。我哋好清楚，不按美国节奏，我哋有啲嘢要沉住气，要所谓战略的定力。当然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台海问题。如果我们台湾的同胞不慎没有看到这个整个亚洲中华民族的全局，而去呢被人挑拨了， 逼住踩中國的底線而造成問題，就好像這次烏克蘭問題呢，我相信就不是個別人的不幸，是整個民族的不幸。所以爭取用中國特色的和平崛起，中國特色的和平統一，是考驗我們的國家的領導的戰略、戰術和我們的戰略定力的很重要的議題。咁啊，王毅外長呢一次嘅回應咧，係好全面。講到中俄關係，美國同埋好多西方嘅記者就想向中國潑污水，啊，講成咧因為中國支持俄國，所以俄國咁夠膽做呢啲嘢。如果你聽完普京咁長篇嘅講話，你就知道。根本呢個係積累咗成三十年，同埋最近十四年，尤其是最近嘅美國喺北約嘅政策所造成嘅呢個結果。呢個就唔係因為我哋中國支唔支持普京嘅問題，我哋嘅對俄政策基本上唔針對任何第三方，基本上以聯合國原則為原則，以發展兩國人民嘅利益為原則。嗱，呢個咧。我哋都係好公開地將我哋同普京嘅所有嘅協議都係公布嘅，太透明嘅，唔係話冇人知嘅，唔係一個秘密嘅任何協議。當然，由於中國處於咁大嘅實力，而唔採取喺背脊挑釁俄國嘅做法，大家你唔好忘記啊！喺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嘅時候。中國是曾經一國單挑美蘇兩國的，毛澤東當時北邊是抗蘇，東海南邊是抗美，他可以一個在戰略上單挑兩大超級強國的。但現在中俄之間解決了，好了，我們之間的問題邊界又解決了，樣樣都解決了，那我們現在就背脊上沒有人去這個對我們有攻擊了。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做任何嘢，佢一定有佢嘅戰略考慮，所以華春瑩就答：你哋低估咗俄國作為一個常任理事國嘅超級大國嘅實力，佢點會係受我哋嘅影響？佢哋做啲乜嘢啊？嗱，咁呢啲咧都係中俄之間咧好多嘅關係喺處互動當中，但無論點都好，中國唔應該太深度介入，唔應該。违背我哋嘅联合国原则嘅介入，唔应该违背我哋嘅不结盟政策嘅介入。咁啊，因为当时有两句说话被强调咗出嚟嘅，此后我谂中国仲会再要解释。一句就系中俄背靠背，保护住嘅后背脊；另外就冇天顶冇顶嘅一种合作。嗱，咁呢个咧，人哋就可以解释成好多嘢。咁而家咧，我哋嘅外交部、我哋嘅各方面都要作慎重嘅解釋。咁有人話：，會唔會事前俄國通知咗中國，所以佢敢喐手啊？咁嗱，我當然唔係一個外交能夠掌握資料嘅人，都係睇報紙同你哋一樣，睇報紙、聽新聞、睇互聯網上嘅嘢。你話絕對唔知咧，就唔會嘅。知得幾詳細呢亦都唔會嘅，因為俄羅斯一定有俄羅斯自己嘅行事嘅步驟同埋法則，尤其是普京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強悍嘅自主嘅有意志力好強嘅一個領袖，所以我覺得到現在事態已經發展成咁，我哋小心嘅就要守翻自己嘅外交原則同埋我哋嘅行事嘅準則，尤其是要遵守。聯合國的憲章，咁即係話咧，對於俄國越界入去，顯然中國係持一種不能夠苟同嘅態度，所以我哋係所謂投棄權票。嗱，請注意啊，投棄權票唔單止中國啊，仲有印度啊，仲有中東所有嘅石油國家啊，都係一個立場噶。所以有人話啊，而家美國係得道多助，對唔住啦，呢個唔係得道多助。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而家喺全球玩緊乜嘢，喺美國處於戰略拐點向下坡走嘅時候，佢喺全球做緊嘅 就是製造更多的事故，讓大家更加不得閒。而他的700多個軍事基地和他在全球的控制就可以繼續經營下去。他的石油工業、他的美元、他的這個軍事方面就可以繼續延長他對世界的控制。這些是美國的戰略利益。如果在特朗普之前呢，我哋好多人仲会相信啊，美国为咗自由啊、民主啊、人权啊、道德高地啊，做好多系非常之有良知嘅嘢。好啦，好彩我哋有个川普总统，佢又讲清楚，唔系，系我哋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咁大家就知道，哦，美国做每一件嘢，表面上讲嗰套，事实上佢自己嗰套系乜嘢？吓，譬如好似有人话啊，而家呢个Sweet。即係所謂開除俄羅斯嗰啲金融制裁啲嘢，各位普通老百姓就以為真係好有效啫。呢個係飲擔止渴，兩面刃嚟噶。你想下，如果整個結算系統嗰萬幾間銀行，嚇俄羅斯有四百幾間喺裏邊，如果真係踢曬出去，你估歐洲、美國冇損失啊？所以佢都選擇性踢俄羅斯。寄嘢出去，仲有俄罗斯冇准备咩？点解要强调用欧元同德国做生意同法国做生意咧？点解欧元同埋美元唔用美元咧？俄罗斯都唔系蠢嘅，佢知道美国喺处做紧乜嘢，大家都系有准备嘅。所以咧，而家所做嘅嘢，无论系石油问题这个结算问题，都系叫做食砒霜到老虎。大家都是會撞板的，所以我估計呢，形勢總是會逐步走向中國所說的，大家坐下來談，解決可以解決的問題。至於澤連斯基這位先生的場戲呢，我想演到不上下，他還要繼續演下去，他繼續演完這個烏克蘭總統，能夠處理好這件事，他對烏克蘭人民有一個交代。如果真的就這樣教腳走出去咁樣嘅話咧，我相信咧個亂局仲會咧繼續亂落去。但中國係唔想見到歐洲大亂，歐洲嘅亂唔係對中國有好處。有人話歐洲嘅亂，中國就會得益。我哋唔想趁亂得益，我哋要喺全世界共同發展嚟得益。咁我就覺得喺大家不斷睇美國嘅 CNN 啊、BBC 啊、英國 BBC 啊、華爾街日報啊、紐約時報呢啲嘅消息嘅時候，亦都請大家睇一睇另一方面嘅消息，就好似我喺上世紀睇朝鮮戰爭咁，兩邊嘅新聞都睇，增加自己嘅穩定性。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情緒跟面目未可一起，調節每一出戲。戏里的我似是而非，是爱在的惊喜，面具内的隐秘，盖住了伤口也是美。没记忆，难分清手里掌纹，没有身份。那个是我的心，是个复杂疑问。梦那般欠真实成分，愿某天多真的跟我心灵会面，匆匆数十年能跟我愿望去演，重新的起点去让我心灵蔓延，才学会不改这张脸。笑与爱骂内心相比，我听我的呼气，听到苍老那样年纪，是爱在的惊喜，面具内的隐秘，盖住了伤口也是美。没记忆 难分清手里掌纹，没有身份。那个是我的心，是个复杂疑问。梦那般欠真实成分。